第八集，奥姆瑞哥。 昨夜，明月高悬头顶，群星熠熠闪烁，在他们赞许般的照耀下，一名年轻的兽人男子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参与这种仪式，奥姆瑞哥。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就被迫与我族人的这些仪式和传统割裂开来。事实上，所有兽人都已经与这些仪式和传统割裂太久了，而从我踏上命中注定的道路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被卷入战斗，战争吞噬了我。讽刺的是，为了从燃烧军团的手中保护我的人民，以及为我的人民争取一片能够重建我们传统的土地，反而使我远离了那些传统。但现在，我们有了属于我们的土地杜隆塔尔，和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主城奥格瑞玛，和平降临了，虽然可能只是脆弱的和平。萨满们重拾传统之道，而如果先祖之灵眷顾，那些即将成年的年轻男女们再也不用品尝战争的硝烟。昨夜，我参加的是一场永恒传承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已经被废弃了整整一代之久。昨夜，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我长久以来一直追寻着的归属感。 杜隆坦远远地盯着那只塔布羊，心在胸膛里砰砰直跳。这是一头高大强壮的野兽，一个不错的猎物。它头上的犄角不仅赋予了它英伟的美感，而且锋利而危险。杜隆坦不止一次见过有战士被羊角刺穿而死，这些有12个尖头的角能够像长矛一样穿透身体，而此刻自己需要在不穿护甲、仅仅手持一把武器的情况下猎杀它。当然，曾经有些人对他说过一些悄悄话，教他如何投机取巧，比如说随便哪一头成年塔布羊都符合完成仪式的条件，尤其是这个季节角都已经脱落了的公羊。还有人告诉他，虽然你只能带一把武器，但你可以事先在野外没人知道的地方藏一套盔甲。还有最可耻的说法，萨满只会通过品尝你脸上的鲜血来决定你是否合格。然而，一头死去很久的塔布羊的血和新鲜的塔布羊的血尝起来毫无区别。杜隆坦对这些馊主意不加理会，也许曾经有兽人屈从于这些诱惑，但他绝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杜隆坦会找到一头雌羊，一头在这个季节仍然长着利角的雌羊，他只会携带一把武器，最重要的是，他抹在脸颊上的将是他亲手杀死的在寒风中冒着热气的塔布羊的新鲜血液。雪季毫无预兆地提前到来，杜隆坦站在突降的大雪中，手中握着的大斧愈发沉重。他打了个寒战，但他绝不会退缩。他已经追踪这群塔布羊两天了，每天只靠他能找到的食物果腹，在目光中升起将雪地染成淡紫色的微弱萤火，睡在随便哪个他碰巧找到的隐蔽处。奥格瑞姆早已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杜隆坦有些羡慕他的朋友出生在夏天。他本以为初秋时节也难不到哪里去，但是冬天提前到来了，天气变得严苛起来，似乎就连塔布羊群都在嘲弄他。他能够轻易找到他们留下的脚印或者粪便，能看到他们扒开雪地寻找干草，或者从树干上啃食树皮留下的痕迹，但他们似乎总在躲开他。直到第三天傍晚，先祖之灵似乎终于决定给他的坚持一些回报。黄昏来临前，杜隆坦垂头丧气地打算找个住处来结束依旧毫无收获的一天。正在这时， 他突然注意到有几团羊粪是新鲜的，还没有冻上，羊群就在附近。他跑了起来，雪地在他的毛皮靴子下吱吱作响，一股全新的热情充满了他的身体。他用以前学过的方法追踪着痕迹，爬上一座小山丘，他看到了一群美丽的生物。卢龙坦立即俯身藏在一块巨石后面，偷偷观察这些野兽。他们还没来得及换上冬装，身上的毛皮依然是深棕色，在白色的雪地上十分显眼。这群羊至少有20来头，也许更多，大部分是母羊。能找到羊群固然很好，但他现在面对着另一个问题，他要怎么才能单独猎杀其中一头？与其他大多数猎物不同，塔布羊会互相保护，如果他攻击其中一只，其余的羊就会来保护他。萨满总是与猎人们同行，好引开其他动物的注意，而杜隆坦孤身一人，他突然感到一阵无力。他皱了皱眉头，重新打起精神。他已经花了快3天的时间搜寻这群生物，现在他们就在眼前。夜幕降临之时，这个饥肠辘辘的年轻兽人要么已经在狼吞虎咽一块新鲜的塔布羊腿肉，要么就将变成雪地上的一具僵硬的尸体。他观察了他们一段时间，意识到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影子正在逐渐变长，但他并不着急，以免犯下致命的错误。塔布羊是日间行动的生物，他们正在忙着在雪地上刨出可供蜷缩休息的坑。杜隆坦知道他们习性如此，但此时此刻他泄气地看着他们紧紧挨着彼此，思考着要怎么做才能把其中一只和羊群分隔开。突然一阵动静吸引了他的视线，那是一头年轻而健康的雌羊，它一定是在气候温和的夏天里饱餐了嫩草与浆果，充满了活力。他跺了跺蹄子，仰起了头，他的头上竖着一对壮观的犄角，踏着舞蹈般的步伐在羊群周围跃动。他似乎并不情愿回到羊群中去，而是选择睡在羊群之外。杜隆坦咧开嘴笑了，真是先祖之魂的馈赠，这是个好兆头。羊群中最有活力最健康的一头母羊不愿盲从于羊群，而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将使他一命呜呼，但也将使杜隆坦为自己赢得荣誉和被视作成人的权利。先祖之灵理解其中的平衡，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他的。杜隆坦等待着，黄昏到来又离去，太阳已经沉到了群山之下，太阳下山了，他所提供的那点微薄的温暖也随之而去。杜隆坦以猎手的耐心等待着，最终即使是羊群中最不安分的那一头也蜷起了长腿，像他其他伙伴那样躺了下来。终于杜隆坦行动了，冻僵的四肢险些害他跌倒，他慢慢地从巨石后面的藏身之处探出身，摸下山坡，紧紧盯住那头熟睡的母羊。母羊的头垂在长长的脖子上，有规律地呼吸着，他能看到母羊的鼻尖喷出细小的白色鼻息。他慢慢地向着他的猎物移动，尽可能小心地挪动脚步，他丝毫感受不到寒冷，热切的期望和心无旁骛驱散了一切不适。他离那头母塔布羊越来越近了，而他依然在沉眠。杜隆坦高高举起斧子，然后狠狠劈下。母羊睁开了双眼，他挣扎着试图起身，但致命的一击已经落下。杜隆坦想要发出他曾经无数次听到父亲喊出的战吼，但他忍住了。杀死一只塔布羊之后在丧命于羊群的复仇中毫无必要，他已经将斧刃打磨得锋利无比，斧头切开母羊粗壮的脖子与颈椎，如同切开奶酪般轻而易举，鲜血喷涌而出，温热粘稠的液体洒在杜隆坦的身上。他露出一个凶狠的微笑，以第一次独自猎杀的猎物的鲜血涂抹自己是仪式的一部分， 而这头母羊为他代劳了，这又是一个好兆头。虽然他尽可能地保持安静，但还是听到了羊群被惊醒的声音。他迅速转身，喘着粗气，喊出了他的喉咙里已经渴望许久的那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吼。他高高举起斧子，金属斧刃的光芒已经被猩红的鲜血所掩盖，他再次发出咆哮。塔布羊群犹豫了，杜隆坦听说过，如果一次击杀干净利落，塔布羊会选择逃跑而非进攻，因为他们本能地知道已经救不了倒下的姐妹了。他希望这是真的，如果羊群决定进攻，他或许能干掉一两头，但最终一定会倒在他们的羊蹄之下。整个羊群开始后退，最终转过身去开始奔跑。他看着他们翻越山丘消失不见，只有纯白雪地上留下的蹄印能够作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里的证据。杜隆坦放下了斧子，喘着粗气，片刻之后他又把战斧举了起来，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呐喊。他今天终于可以好好填饱自己的碌碌饥肠了，而塔布扬的灵魂将会与他在梦中相会。明天一早，他就会以一名成年男子的身份回到他的族人身边，做好为氏族服务的准备，也会做好有朝一日领导氏族的准备。